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74章，出院。 袁子峰的手把李琴书抱得死死的，医护人员怎么也扯不开。李琴书是又想哭又想笑，一方面知道袁子峰只是背部烧伤，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危险，所以松了口气；一方面是看袁子峰把自己抱这么紧，又感动又无奈，所有的情感交织混杂在一起，让他的情绪无比的复杂。医护人员怎么也掰不开，最后只能无奈的： 算了，你也一起上担架吧。 李琴书只好跟袁子峰一起捆绑上了担架，俩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担架上，看上去还挺滑稽的。跟袁子峰比起来，李宇锦的情况要糟糕许多，他毕竟在距离爆炸中心比较近的地方，虽然最后往旁边逃了点距离，但还是没彻底逃过，不过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。这次爆炸事件上了新闻了，视频甚至传到了国内，李琴说的微信一夜之间突然就炸了，都在询问他，新闻上的人是不是你呀，问你是不是还没死呀。李琴书被烦得无奈了，索性关掉了手机，不再去管这些破事儿了。袁子峰是第三天醒过来的，他睡觉时一直抓着李琴书的手，李琴书以为对方还是把自己当妈妈，谁知道有一次凑近了去听，袁子峰嘴里喊的却是李琴书。哎呦，李琴书当时心就彻底软了。袁子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李琴书正削苹果呢，他的声音很微弱。 李琴书。 啊，你醒了。 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我呢？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 袁子峰这才感觉到后背一阵火辣辣的疼啊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 哎呦去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 被炸弹波及灼伤了，可能会留疤。 留疤？不会吧，李琴说，留了疤你不会嫌弃我吧？ 李琴书有点哭笑不得地看着他。 袁子峰，你正常一点啊。 袁子峰躺在床上认真地看着削苹果的李琴书，果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他语气认真地问道： 那我正常一点问你啊，李琴书，我稀里糊涂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还作数吗？ 什么话？ 李琴书当然懂他的意思呀，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哎，就是你说你喜欢我，说要跟我过一辈子不离不弃。 谁说要跟你过一辈子了？ 李琴书下意识反驳道： 我明明只说了前面半句。 话说到这儿，看袁子峰似笑非笑的眼神，李琴书突然反应过来。 哦，你炸我。 李琴书瞪着他，有些不爽的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对方。 我不炸你，你能同意吗？你最爱当的不就是缩头乌龟吗？看来是当真了。来，过来抱抱。 袁子峰立马拿了鸡毛当令箭， 两只手伸出去摊开来。见李琴叔没搭理他，自己倒是又演起戏来了。 哎呀，好疼啊，我的背怎么这么疼呀、啊、哎呦哎呦。哎呀，你都没受伤，肯定是我保护的好啊，连个拥抱都不给一个。哎呦疼啊，李琴叔你也太抠门了。哎呦不行了不行了，哎呦好疼好疼好疼。 李琴叔瞪他一眼，特别不情愿地转动轮椅到了床前，然后敷衍地抱了一下袁子峰。李琴叔正要后退呢，袁子峰猛地缩紧了双手，像是要把他勒入自己的身体里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嘴唇靠在李琴叔的耳垂边，顺势亲了亲他的耳廓，轻声道： 琴叔，我特别庆幸。 李琴叔没说话。 庆幸你还活着，也庆幸我还活着。庆幸你终于愿意给我这么一个机会。 他紧紧抱着李琴叔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李琴叔僵硬的身体在他火热的拥抱下逐渐放松了，他也伸出手试探性地抱着了袁子峰，最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啊，疼啊。 啊，抱歉，我忘了你后背还…… 李琴叔突然瞪大了双眼，袁子峰封住了他的嘴唇，俩人鼻尖靠在一起，对方的呼吸都清晰可闻。袁子峰的手抵住李琴叔的后脑勺，不让对方有任何逃跑的机会。李琴叔倒也没挣扎，只是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，闭上了眼睛。这个吻持续了很久，直到双方都有些喘不过气了，袁子峰这才后退了退，压低声音用沙哑的嗓音道： 当是惩罚了。 拿接吻当惩罚，这槽点有点多吧。李琴叔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。李琴叔有点不好意思，耳朵发红，飞快地转过身道： 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过来看看。 袁子峰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挠了挠后脑勺，嗯了一声，目送李琴叔落荒而逃，然后把身体往后靠了靠。谁曾想啊，忘记了自己背部的灼伤了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又飞快地弹坐起来。袁子峰在琢磨着自己这段时间该怎么睡觉啊。 趴着睡， 反正醒来之前他一直都是趴着的，睡姿特别的搞笑。袁子峰的伤势没什么大碍了，而且抱得美人归，又去看了眼李雨锦，把这人给狠狠地嘲笑了一番。主要是李雨锦的头发给撩了一半，干脆直接全剃了，成了大秃瓢了。袁子峰一见他就开始笑啊，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瓢总，搞得李雨锦这脸黑的想去植发了，被医生严肃认真地拒绝了啊，说你脑袋上也有伤啊，所以现在不能在上面做任何的动作。好吧，李雨锦顶着这个秃瓢得有半个月，脑袋上这才冒出点青茬子来。袁子峰只在医院住了7天啊，因为是年轻人嘛，恢复的比较快，出院的时候后背已经结了痂了。李琴叔来接他出院，俩人跟朴总告了别。两个人都是伤残人士，这做什么都不太方便啊，好不容易折腾着回到了住处楼下。李琴叔推着轮椅要往里面去，突然听到一声很细微的喵一声，他扭头看了一眼，一旁放着一个纸盒子，盒子上搭了一块小毛毯。袁子峰凑近一看，居然是一只小奶猫，通体白毛，看上去十分的可爱。 哎，是猫呀。 应该是等领养的吧。 李琴书也凑上去看了一眼，旁边果然挂着个牌子，写着求收留。 走吧，我们要回国的，不太方便。 袁子峰推着李琴书进了单元门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